和他一样，一切如果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美丽的故事，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果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 情的

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有灵在追于心的边缘。耶耶耶耶，危险的游戏，你的心思扑朔迷离，忽而藏匿，忽而清晰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中

可以，我想要更清晰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要更清晰。